其次呢就現呢個四天王身啦，現呢四天王身。四天王呢就響住響須眉山腰，上帝呢住響須眉山頂。呢個現四天王身，東方叫做持國天王，所居住嘅地方呢係黃金島，統領邊個啊？統領乾達婆、毗舍遮兩部鬼神。保护哪个地方呢？保护东胜神州。南方呢又怎样？南方叫做增长天王，居住于白银岛，统领靠盘查和霹雳多两部鬼神中，保护南禅浮浮提，即是我们这个世界。西方呢叫做广漠天王，居这个琉璃岛，统领独龙和富登乐两部众，保护西牛货州。北方是多闻天王，居住于水晶岛，统领夜叉罗刹两部鬼神，保护北区泸州。如果有些人喜欢做这个天王星的，你知道四部洲、四大部洲，每一个日月照临的地方都有一个四大部洲。世界是无量的，三千地千世界里面就有三千个日月照临的地方，所以就每一个地方都有四大天王。这个职位都挺多的，很多人想做都有份做的。咁觀音菩薩咧就現呢種身，講乜嘢？講皈依三寶、受持五戒、奉行十善、富國安民嘅種種法門，令佢成就，能夠達到佢統領世界嘅願望。咁再次咧就現呢個四天王太子身啦。若諸眾生愛生天宮啊，驅使鬼神，我於彼前現四天王。各太子身而为设法令其成就。这个四天王的太子身呢，很多人都想做的，人类也可以做，其他天类的天人也可以做。无论你是人类想做这个太子身，或者其他天众是想生这个四天王宫为太子，为太子做什么？執行驅使呢個鬼神的命令，觀音菩薩咧就現呢個四天王太子身，為佢説三皈依同埋五戒十善種種嘅法，令佢成就，滿足佢驅使鬼神嘅志願。因為太子嘅王太子嘅職責咧係輔助天王保護眾生嘅，例如將天帝將軍統領的部屬呢，如果有這些惡鬼擾亂人間的話，這個四天王太子呢就立刻制止他。據說呢，這個每個月呢，這個六劑日，都最初呢，就有這個四天王來巡行，然后呢又由这个太子来巡游这个世间，然后呢由这个上帝来到这个世间，看我们人间呢善抑或恶，为善譬如这个地方呢杀生多呢，他就降灾给你了，这个杀生这个地方人为善多呢就降福给你。所以你看看很多地方地震啊，很多人受伤，就这个地区那个人呢是恶业多，所以就受这个天灾侵犯。你看看前那几排突然间这个海啸，这个海啸死几多人，这个都是一个天灾来的，都是这群人共业所感。如果你没有这种业力，在那里有很多旅游的，在那里是可以避开的，但有很多人呢不是那里的，特意走去那里送死的。这个在佛教来讲呢只是解释业力不可思议。 法教先解釋得到，其他啲人係解釋唔到。為乜嘢好地地佢成間去嗰度送死咧？咁係熱力牽引佢。為乜嘢喺嗰度都救佢生嚟咧？有個細佬哥漂流漂流漂流到好遠好遠都救佢翻嚟，佢唔該死，命不該絕啊！呢個係熱力。只要我哋咧平日咧修心養性向善發展，我哋唔需要驚啊。如果唔係咧，居心不軌咧就要驚咯。咁而家咧就呢一班咧就係想上天嘅，想做天王嘅。咁呢個係佢想嘅，菩薩就滿足佢嘅願望。咁如果有人想做皇帝又點啊？咁啊，若知眾生偶為人王，我依彼前現人王生而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喺呢個世間做皇帝，人王有兩種。一種呢就是神叔王、啊、表示呢種皇帝呢好多好多好、哦、多好多喺世間上好多。現在嚟講呢就係、是、總統啦、啊、制度係唔同，名稱係唔同，都係統治國家嘅、啊、第二種呢係展龍聖王。展龍聖王呢唔係喺呢一個末法時代出世嘅，展龙圣王的福报很大，有四种：金龙王、硬龙王、铜龙王、铁龙王。金龙王呢是统治四大部洲，东南西北都统治。硬龙王呢只是统治东西南三大部洲。这个铁龙王呢就只是统治这个东胜神州和南禅部州。铁龙王呢只是统治南禅部州、啊、即是我们南禅部州呢是有这么多有这么多金龙王、硬龙王、铜龙王、铁龙王都统治的、啊、那据说呢展龙圣王有七宝：龙宝、金宝、马宝、象宝、紫藏宝、将军宝、如意宝、玉女宝、哦、有四种福，是癫症、无病、大富、大寿。展龙王是福报很大，很大、啊、那有人想做展龙王呢？那观音菩萨就现这个展龙王身，或者有人想做人间的皇帝呢，就现人间的人王身，令他成就。现人王身说什么法呢？是五戒十善法，讲这个布施的道德，令他成就人王的自然。如果有些人喜欢做什么，做长者身、啊、若知众生爱子作性，世根推让，我依彼前现长者身而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这个是现长者身。长者是具有十种道德。第一，个性，这个族性啊尊贵。第二，他地位很高。第三是大富大、富有。第五呢是具有一种威猛之相。有些人呢穿起龙袍不像皇帝，但有些人威风凛凛、哦、这个都是一种修来的威、啊、第跟着呢是智心，智慧很深刻、啊、不是普普通通的。年纪即是年纪很长大很长、啊、行正行为很清净，而且是有道德，说人言讲道德，是有一种礼貌。上叹在他之上的人赞叹他，在他之下的人呢归服他，具足有十种道德，然后称为长者。但现在呢我们佛教里面呢流，不知道香港外国呢流行长老、哦、流行叫长老。实际上长老呢是以戒律。长老有几多种啊？有福德长老、法性长老、戒律长老、 是吧？那呢，如果你有道德有学问的，好年轻都可以被称长老，如果真真正正是年纪大了也可以叫做长老。哦，那啊，纽约呢就很兴比丘尼长老，比丘长老这样分，不叫法师，不叫师父，叫长老。咁啦，呢个长者咧，不一定系老，而有具足呢十种德咧，就系老吓。咁观音菩萨咧，系为呢一类机咧，系响佢面前现身咧，为佢示法，是博爱啦、布施啦、救济群众啦、人人爱物啦，讲呢啲法，令佢成就长者嘅志愿咁。跟住就言居士生，若知众生爱谈名言啊，清净自该我依彼此言居士生以为是法，令其受成就。名言就是古人所讲的至理名言啊，加言易行啊，呢种名言咧系立功、立言、立德，系足可以为世根的模范。所以呢就叫做居士，但现在不是吧，现在很多居士聚座，是不是入法门拜佛就是居士了？但是实际上呢，居士呢是有虔的居士，有贵的居士，有慧的居士。譬如说苏东坡啊，譬如说苏东坡呢是有地位的居士。旁居士呢，佛教里面有一个叫旁居士，旁居士呢有三仔乸，不是三仔，四仔乸，有一个仔，有一个女，有男不分，有女不嫁，三个人呢好好玩的，好多钱好多钱的，但是呢他就将那只船呢，将那家里面那些所有财宝车去大海沉咗佢，沉咗佢去做点啊？咁啊，几个人咧，三四个人咧就走上山自耕自食啊！如果在你哋嚟讲啊，真系好惨，好蠢系咪啊？咁多财宝唔享受，走去耕田种食喎，啊，佢就中意过呢啲生活，自耕自食。咁有日咧就修行啦，当然系与世无争嘅。咁有日咧，他的爸爸呢就叫个女叫做灵照，他说喂，你出去看看日头正中未呢？他的女就知道了，知道他爸爸呢在正中呢就要离开人间了。哦，那他就走回来说正中了，好像你出去看看啦。于是呢，我爸爸出去的时候呢，他就坐在爸爸那个座死了。之后呢，咁呢个爸爸咧翻嚟咧，知道上当啦，啊个女呃佢出去自己走先，咁于是佢跟住又坐喺度又走啦。走完之后咧，个八爷婆翻嚟睇下两个死咗，咁啊系走去话俾个仔听，喂，你个爸爸同埋你妹都死咗，都走咗啦。哦，佢哋走咗，我都走咯。咁揸住呢个锄头企喺度，我死咗咯。咁又呢个碰公碰婆，碰婆咧咪冇办法啦，要处理佢三个后事啦。处理之后咧唔见咗，呢啲唔系我同你啊，系游戏人间，系菩萨再来游戏人间啊。所以修行咧，修到咧坐化立忘，内开自在啊，唔俾阎罗王管你，你去管阎罗王，咁就啱。修行修到呢度，咁啊，有一个和尚吓，去修行咧，修到咧系好有道德，有神通噶啦。但系佢唔现神通，佛教咧有神通嘅人唔可以现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。哦，有人咧，佢经过一个地方咧，经过一个地方，两个国家喺度打仗。他看见杀得咁惨，做乜嘢得噶？咁于是咧，佢就演神通啦，演神通响天上飞啊飞啊飞飞。咁嗰啲嗰两班以前打仗啊，唔系用枪嘅，系用刀嘅， 接近嚟打嘅，你生我，我生你，大家面對面咁睇下，哦，天上有一個和尚喺度飛喎，咁得意嘅，睇下睇下睇，大家停咗手，唔記得打啦。咁嗰個和尚見佢哋停咗手，跳落嚟啦。打乜嘢啊？為乜嘢打啊？講法發俾佢聽，咁啊，大家和好如初，兩國咧取消咗戰爭啦。咁呢個和尚翻去的時候，佛教的有神通就不应该显给人看的，今天我露了一手了，要走了要走了，不可以再在这里了。他就跟同房那个说，我要死了，怎样死法好啊？那个同房那个说，坐到就走咯，唉，太容易了，坐到走。那另外一个说，站到走啦，企到走都用作啫，坐化立忘，个个都做得到啦。咁佢谂谂下，得啦得啦，我谂到啦谂到啦，我死俾你睇。于是调转嚟，两只脚朝天，个头顶落地，死咗。咁于是咧，死咗系咪要同佢火化？系咪？大家去搦佢尸体火化啦。唔喐，钉实喺地下嗰度，点算啊？如果有一个人真系咁样钉实喺个地下度唔喐，咁我问你哋点算？佢冇办法，佢系唔喐啊。咁咧，好在佢有一个妹，又系出家嘅。呢啲唔系普通人吓，系菩萨在内。咁啊，嗰个妹咧。聽到呢個消息咧，就走嚟，哥哥啊，你唔好咁古怪咧，生又古怪，死又古怪，一推佢跌咗落地啦。咁啊，呢個係講咩？講係菩薩遊戲人間，係做到生死自由，自己有把握，有主宰。哦，我哋修行要修到咁樣，如果就算修唔到咁樣啊，我哋都要修到好死。不求好生，但求好死。如果死嚟死去都死唔开嘅话咧，真系惨啊！啊，所以咧，有啲人咧话三重病咁啊，突然间走咗咁，呢个都系大家都好啊，佢又好，人哋又好，唔使大家招呼得咁辛苦。啊、所以有啲人话法师啊，保佑你长命百岁。我话保佑你好啦，唔使保佑我。如果长命咧？有受咧，无福咧，好惨噶。哦，你听唔听见过受星光吊颈啊？欠命长啊嘛，为乜嘢有受冇福？哦，有福然后先有受先好。如果有福冇受咧，系唔好。所以你哋俾心机种福，做多啲义工。哦，咁又收咗福，收咗福咧。自自然然有福报的、哦、所以五福临门是什么？富贵、寿厚，最后什么？大富啦、大贵啦、有这个有这个德啦，啊，还有什么？有地位啦，地位就是贵啊。我背不出，我有一饼底叫做自求多福，他们说好好听、哦、你们有没有听过、啊、有没有人听过这饼底、啊、没有啊、哎、真可惜。那饼底我有很多在美国、啊、这里身边没有、啊啊、最后那个是什么？口中明，即是临终的时候要有德、哦、有道德临终最好、啊，咁所以咧讲呢、這个，而家讲到边度啊？讲咗系古仔，唔记得咗。系讲居士，讲居士吓，讲居士咧就居家之士，就系、是、有地位、有名望嘅，而且能够三归五戒、清心寡欲、洁身自爱呢种人叫做居士。哦，咁现在咧，凡系响法门咧走动嘅咧。都是清净啦，都是善心啦，都可以叫做居士咯。但维摩居士好有名，你知道维摩居士是边个啦？系 甘肃而来在世，可能你们其中呢亦又是而来在世的居士，不是假的。佛话呢，末法时代恒河沙法王子在这个世界度众生，你们能够这样发生养护上智，这个都是法王子再来都未定的。你唔千祈唔好话我点敢当啊！你就当起佢，就做法嘅法王子啊，去运用佛法，去养护道场，呢、这个就系法王子嘅职责。做乜唔敢当啫？你应该做嘅事当咗佢啊！咁而家呢个讲居士，想做居士咩？啊，就系、是、寡欲知足以道自居啊！能够又皈依又受五戒又自利利他，这个就是居士。观音菩萨就现居士身为他说法令他成就，所以可能有些居士是观音菩萨应世的。若知众生爱自国土，否田邦邑，我依彼前现宰公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，这个是现宰公身上是苦这个皇帝，下呢是管这个县和这个州，即是做知府啊，做县令啊，或者做宰相啊，做公卿啊，这一类都叫做宰公。喜欢做公的人是啦，你们喜不喜欢做公啊？千祈不要发现做公，发现做公会杀人，杀人就会犯罪，犯罪就会堕落。所以我绝对不要说做皇帝做官做什么、做居士最好、可以收福收惠。这个宰官呢就是做这个、执政人员，政府执政人员治理国家大事，有些人喜欢做的、有些人就说无功一身轻、但有些人偏偏就想向上爬，所以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有人留夜讲科场，每个人的志愿不同。现在有一类这种机是想做官的，是想为这个人民服务的，观音菩萨就现宰公身为他示法，做官啊要做得清一点，不要贪污啊，做官呢要公平的，要为人民服务的， 要爱国爱护人民的，跟他讲这些道理，令他呢是成就这个宰公身。这里呢讲到这个宰公了，然后呢听日呢再讲婆罗门，讲这个比丘比丘尼身、所以有些人呢就说比丘尼呢是就不及比丘的，实际观音菩萨都言比丘尼身嘛，可能自怜的比丘尼呢都是观音菩萨现的，都未定的、不是观音菩萨或者其他菩萨或者其他法王子现的，如果不是呢没可能舍己为人这么辛苦的，是不是？讲到这里为止。